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1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一起唱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哎呀， 怎么了？ 你在我边上真闪， 闪着你了 啊！ 而且我今天这个装扮，夏萌，你看了我之后，你晚上不想吃火锅吗？ 想，而且想吃那种辣辣的火锅。 我就是小辣椒啊！ 啊， 我这衣服。 哎，你说我这算不算是由衷的赞美你呢？ 算， 真闪， 真好、啊， 真红火。 哎呀，我搭档。咋这么好呢？ 哎呀，咱俩一上来就来了一个相互吹捧啊。 哎，反正生活当中确实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赞叹一些事儿。 嗯， 哎呦，真好啊。 哎，是的，其实这种事儿，这种时候还挺多的哈。只要、 哎、 我们有一颗这个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美的这么一颗心， 没错， 一双眼睛。我觉得我们就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啊、 哎、 工作当中啊，哎，由衷的去赞叹一些美好的事物。 没错呀，在体育方面，今天也是啊，比如说，中国球员吴磊，时隔342天，终于在西班牙人队俱乐部又进球了。 哎呀，哎呦，不容易，不容易， 真好啊！ 是的啊，还有呢，这个北京国安在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赛事当中。取了一个开门红，这也算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儿吧？ 真好、啊， 真好呀！ 这明天要是能把、 啊哎、对 泰山再拿下来， 嗯， 比如说1-0战胜山东泰山，明天、 嗯、 那太真好了。 真是，虽然说这个鲁能现在叫泰山了， 哎、 咱不能总说什么。打鲁囊了啊！ 哎呦， 哎，但是咱想一想，想一个这个别的说法吧。 没错，啊、这是怎么跨过泰山啊？哎呦，泰山可是不好跨过呀。 哎、 人家现 在五岳之巅之类的， 可不是吗？山东泰山队现在应该是中超的实力最强的，而且最齐整的一个球队了。 啊、是的， 你看， 哎，所以在晚间6:30的时候，我们去连线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请他给我们前瞻一下明天我们如何去面对泰山啊，以及这个吴磊的。事儿呢，到时候也问问他。 哎，是，咱们今天两个连线都安排在6点之后。 嗯， 刚才夏萌说的这个6:30，李戈老师，6:10，我们还将为您连线的是原国安队的知名足球运动员，小将南方老师。 现在得叫 男子， 男子， 哎，是啊，男子从他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前瞻一下，明天国安对山东泰山的比赛，能让我们赛后发出由衷的赞叹，说：“哎呦，真好，咱能赢吗？”明天， 哎，是的，生活当中只要您细心观察啊，得数比大拇哥说真好的事儿还挺多的。 哎、 你看，有朋友就说：“康乐，你这衣服真好 啊， 能给 亮片， 能租给我穿一穿吗？” 行，10块钱一天。 哎呦，10块钱一天， 租您包邮， 还收费。哎呀。 哎呀，是 啊，还有， 关系不到位，看来是吧？ 啊，那在这个咱们相互之间再多点点赞呀， 哎，我看行， 再多聊聊天啊， 对， 关系越来越到位了。 你看， 没准康乐就免费送给大家。 哎，是，你看这边西霸和风霸这几天新来的朋友说，哎呀，康乐你保守了。之前还预测国安3-0战胜广州呢，怎么说明天比赛国安就1-0赢泰山了？ 哎， 其实我觉得我变得更加的谨慎一点预测比分。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套路 啊， 就跟那会儿这个预选12强赛预选赛的时候一样， 是吧？ 啊，上来你都是大开大合， 哎， 到后边呢就哎呦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 是， 然后就也不敢再猜胜了啊。 没错啊，因为之前猜的这脸疼啊， 啊， 天天被各种事实打脸， 打脸， 哎呀，我这脸怎么好像最近脸越来越大了呢？ 哎呦，是这个打出来的吗？ 啊，对呀，啊，能不能来点还我票票权，把我这脸打得更好看一点？ 面目全非角太多了啊！ 哎，是。 啊，还有燕林也说这个真好，确实很多事情都得赞叹一句真好。 哎， 国家安定有序，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大伙儿呢都安居乐业的，赞叹祖国强大，真好。 哎呀，说的真好啊！3255YY也说了，要休年假了，他呀，真好啊！ 哦，真的呀！ 哎呦， 去哪玩呀？去哪玩？ 是啊， 来给我们显摆显摆。 哎呦，真好啊！羡慕您啊！ 啊， 休年假是吧？ 是的，怎么着？ 咱俩啥时候休个年假呀？ 咱俩那年假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不行啊，咱们这一杆子得知道冬奥会之后再想休假了。 哎，真的是这样。 我们今天 之后可能都休不了。 哎，给各位透露一下，今天我们俩参加了一个本台重要的会议。 嗯。 研究和安排， 哎， 各种各样的冬奥会报道，太精彩了。 对，我们也给领导汇报汇报。 哎，是，哎呀，你别说，冬奥会真好啊！ 啊，冬奥会真好，由冬奥由举办冬奥会而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也真好。 没错，尤其是对于我们体育记者，包括新闻的报道者来说，像奥运会啊，这个夏奥、冬奥都包括了，再加上什么大赛、世界杯等等的。哎，记者每遇到大赛年，他都得竖起大拇指，都说真好啊！这个机会来了， 哎， 是吧？ 尤其这个体育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哈，我们这一年一年过的呢，其实有一个规律，就我们这个日子呀是按 大赛 赛例来算的，按大赛来算的。 哎， 说 是 哎，我工作多少这个从业期间，我经历过多少奥运会， 哎， 经历过多少世界杯。哎，我们都是这么算的。 是，厦门保守估计也就经历过10届奥运会吧。 我没有经历过 啊，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届奥运会。 哎呦，看来我这 夏奥加冬奥第一次呢。 啊，是，哎呦，这么年轻啊！ 啊，就是我这刚结束我的实习期。 哎呦，真好啊！ 真好，年轻真好。 哎，是啊，经常我们就感慨说，哎呀，这人长得年轻啊，是吧？镜头里边，无论多么的高清，好像皱纹都很少。 哎。 哎呀，真好啊！ 真好， 就是有的人皮肤他就好， 嗯， 但是有一些啊，尤其我看影视剧当中啊，咱们现在都是4K 啊，未来8K 等等，超高清了。我发现这个是不是得罪这个摄影师了呀？ 哎， 有的演员给拍的那个脸啊，好像是皱纹啥的能看出来。 据说是这样的耶， 你看， 据说你不能得罪这个摄像大哥， 对啊， 不然摄像大哥就给你开原镜头， 没错， 不给你加滤镜。不给你打柔光， 可不是吗？也不能得罪编剧。 哎，是的， 啊，否则你看 写完第一节没写完呢，这刚过开始曲就把你给写没了。 哎，啊，对呀， 啊， 然后就是有的演员也说，哎，那我赶紧跟编剧搞好关系吧。结果又往后写，我看的有一些剧啊，哎呦，那可离奇了剧情。 是的， 又给写回来了。 哎，总是有主角光环的啊。 哎， 当然了，咱们是你说日常生活工作的，也不是说奔着谁奔着得罪谁去的，啊。 哎，是， 大家相处呢都是以和谐为贵。 没错， 那就真好。 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就讲叫以和为贵，对吧？ 哎，是的， 就是 和谐的人际关系真好啊。 哎，是。还有8398也说，每当危机时刻，我们强大的祖国就会派上人民子弟兵来救援我们。 哎呦， 真好 真好、啊、 让我们生活充满了安全感。 没错啊，有人为你的安全保驾护航的时候，你会觉得后顾无忧，真好啊。 是的。 这边还有永远儿媳妇提到，今天又是一条新闻的素材。 嗯， 等会儿还会详细给您说的。库里三分球在 NBA 那屋打破了雷阿伦的记录，现在库里成为了 NBA 那屋的三分球第一人了、 啊、真好， 太好了， 这康好乐得高兴了啊！ 我高兴、嗯、啊，就是说库里你看长得这种身材跟康乐差不多，也是稍微能比我精瘦一点吧，但都属于邻家大男孩。哎，我也有一个梦想了、 嗯、 说我要是小时候练篮球，我是不是也能像库里一样打打 NBA 啊、哎、你也真敢说，我们也真敢听啊、嗯、 是啊感想真好啊，是吧？ 没错，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哎、 你这是好的，好样的。 对， 宝姐姐说真好，咱们国家的这个新冠疫苗免费的，真好。 哎呦，是，哎，这两天我听说了，有些地区的这个核酸检测价钱也是降下来了。 哎、是的， 好像有的地区35块钱。 我上回测就是30多吧。 哎，是、嗯，真好啊， 真好。哎呀，生活当中真好。真好的事儿太多了， 哎，是、嗯、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赞叹和感慨。孙东玲他说了一会儿是不是要连线一下小将南方指导啊、 嗯、 哎，是的 是的， 男子， 哎， 他说这个说球评球相当到位了，当然人专业人士啊、 嗯、 肯定是相当的厉害的。 嗯，8398还说了，说咱们国家的航天员们安全归来真好。 哎，是的啊，当然我这边看到还有朋友，哎，怎么还发了一个王力宏的照片呀、啊？这是， 哎呦， 力宏， 我就知道你得吃瓜 啊！我婶儿也知道了这事儿。今天下午哈，跟王力宏有关的一点消息出来了，就马上上了 电话 热搜榜上去了、嗯。好像我这高中那一会儿，包括大学那一会儿，最喜欢唱王力宏的歌了。 嗯。 今天我看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事儿了，咱顺便给把这新闻带出来吧。 一上来就说这么八卦的事情，哎呦，我喜欢，我喜欢。 我是觉得啊，这跟我们话题有关的，就生活中哪些事儿让您由衷的赞叹真好。 哟，可是这事儿吧，咱真说不出真好来。 对，就是王力宏今天在微博上边应该是官宣他婚姻方面的事儿，就是 说他离婚了。 对，说他离婚了，离婚这事儿肯定不能说是真好，但我觉得啊，作为一个艺人。就是有啥事儿就公开就说出来了，别让大家猜来猜去的，这种态度还是挺好的。 嗯， 另外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婚姻这种事儿啊，包括不只是明星的婚姻，普通人婚姻也是，我觉得离婚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哎，是的，它是一个选择啊。 对呀、啊， 就是两个人如果实在合不来，也没有必要非得牵扯在一起，让 彼此 都累，让彼此都成为枷锁哈。 哎， 就像挥一挥衣袖。咱也带走一些对方的好的回忆， 没错， 就可以了。 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买卖不在情义在、 嗯、 这个离婚的也是好心分手，千万别离婚了俩人弄得像仇人一样。 哎，没必要， 没意思， 没有必要。 你看、这个王力宏在微博上面的发这个文字，我看写的还是挺好的、 嗯、 写了他的这个前妻啊，说他与他的私生活很简单很单纯，所以不会再回应任何媒体啊，在这些年婚姻当中，力宏也说了，说哎呀，我做的不足地方太多了，也感到很遗憾。那现在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方式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规划，所以决定分开生活，提出这种申请。但是力宏也说了啊，这他跟他前妻永远会是一家人，应该是有孩子的， 好像三个闺女吧？ 哎， 是 的， 孩子的妈妈。 没错啊，所以从这个 他们是亲，永远是一家人。 没错，从这个角度开始，肯定是一家人的。 嗯， 你看， 哎呀。也因此呢，我们在今天金戈铁马两个小时的直播里边啊，也会为大家带来王力宏的歌曲。 哎，是的，这边吴梦生他说了，就感觉其实王力宏这些年啊，作为艺人来讲，负面新闻是真的挺少的、 嗯、 确实有人把他称作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偶像的这种啊、 嗯、 但是也是实力派的歌手、 哎、他也有四十多了吧，4张了吧、 你看，但是你说这保养的真好，刚才我看那图片了，哎呦，人家这脸保养的跟夏萌差不多， 还是帅的。不是，我又没有40多，真是 啊。对，夏萌你才20多，保养像十几岁小姑娘似的， 就是 吧？多好啊！哎、 是可以这样的啊。Estates 说、哎，我能点歌吗？ 点啥歌啊？ 王力宏的歌 啊，王力宏的歌啊。咱现在把这歌出来吗？借这机会， 我觉得就既然说再见嘛，就也要不现在就再见。 送给就这首歌。咱给先点出来啊，就是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嗯、 这首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做 吻别。 哎，是 就是把感情的事儿处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大家这么想啊。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 每次想开口，但不能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总是在我心跳上，挫折的眼泪无法遮饰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而欠你的我不能给。 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 幸福搭配悲伤。 哎呦，这边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生活当中啊，哪些事让您会有感慨？说，哎呀，真好啊！我看这边有朋友说了，歪歪他说，康乐，你的外形好像跟王力宏还真有那么一丁点像啊！哎呦，你看。会夸人真好，你夸人真好夸的。 刚刚还有人说你像这个费翔大哥呢。 哎，是我这外形，他这个衣服有点像。 对。 之前还有人说我有点像黄渤，可能是在这个情商方面、幽默方面挺像的。 哎呦，你今天真是、就这么丝毫不带痕迹的夸了自己。 是，你看我这个夸人的水平现在也练出来了，是吧？ 你夸自己的水平也练出来了。 哎呦，看来我这脸怎么越来越大了最近。这边 真好真好啊。 是，你看。1505他说了，如果人健健康康的不生病，健康的生活着，那种状态很快乐的时候，那才是真好啊。 是的，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健康平安。 哎，红果也说了，助人为乐，热心的帮助别人真 好。真 好。 哎，他还说见义勇为真好。 哎呀，是啊。而且我觉得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了，我也有能力了，我也去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多好啊，真好啊。 是的， 你看我之前看过很多上热搜的一些新闻，有一些贫困的学生小时候得到了社会的关爱资助，长大之后他有出息了，把爱心传递下去， 哎，回馈社会啊、 哎、 大家帮助大家，把爱永远的传递下去。 没错。这边还有孙东玲，他也说为这个力宏今天下午这事儿说还感到有点伤感，这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伤感的事儿、 是的，就是这个结果吧，并不是说一定是一个负面的结果。 哎， 啊， 是，而且，看在孩子的面上，人家这个刚才我们给您读了，写的都已经很明白了，就是和平分手这个过程。 我觉得也不是叫看在孩子的面上，只不过因为他们两个人这个分开了之后啊，就是两个个体单独存在了， 哎、 但是他们中间呢又有一个牵绊，就是属于他们的孩子， 是，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对方的亲人，因为他们都属于自己最心爱的那部分，就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嘛。 没错， 对， 哎，是，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就是随缘的一件事儿、 也不是说两个人非得牵在一块儿就是好事儿，那也未必、有的时候牵在一块儿吧，你反而觉得太痛苦了，太煎熬了， 是， 分开也许是一件好事儿呢。 哎，比如说俩人过一块儿了，哎，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怎么样的、 对，每天就想着怎么哎、这个、 吵架， 哎，怎么吵架，怎么伤害对方， 哎，是， 那还不如潇潇洒洒的和平的说再见。 是的，这边还有 MI8398 也说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真好啊、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大家都感受到体会到了整体社会的一个发展、 哎、还说吃火锅烤肉真好。红果，哎呦，在晚间5:20您就已经开餐了吗？ 哎呦，这还有一个朋友谁呀、这是叫还是个女的女生听众，阿丽蕾她说了， 他觉得力宏这事儿他觉得真好，他说他是力宏多年的粉丝了、 啊、 您啥意思啊，您觉得有机会了吗？ 不是，哎，很多粉丝都是这么想的， 哎，对， 就觉得偶像你就应该有偶像的社会责任 啊，就是不结婚呗、 哎、对对对 啊， 你得把你的这个正面的形象啊，健康阳光的形象啊，传递给更多的人。 哎， 那这些人呢，可能不希望你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私生活。 是 啊， 最好就是那意思，不结婚就等我，是吧？ 这个歌迷们可以这么想。 哎，是想想而已吧。 哎，想想而已。 当然这边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夏萌康乐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事儿会让您由衷的来赞叹赞叹呢？ 赞叹一句真好， 真好啊！吴磊，这咱们说一说吧。 说说吧， 哎， 说说吧。确实，这个真的憋了老长时间的气儿了啊， 可不是吗？ 顺啦， 真好啊。 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国王杯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人客场对阵的是第四级别的球队克里斯托竞技。那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西班牙2-1逆转了对手。这场比赛吴磊首发了，下半场就完成了闪电破门，收获了个人本赛季俱乐部的赛事首球，也打破了他来到俱乐部之后342天的进球荒。 哎呀， 进球之后啊，这个吴磊整个人也是通畅了啊，长舒了一口气。他上一次为西班牙人破门还是在今年的1月7号，当时也是国王杯的比赛，他们2-0战胜了布尔戈斯队的比赛。这赛后据说主教练莫雷诺在谈到吴磊的时候呢，也说因为脚趾的伤势啊，我们有犹豫过是不是要让他上场。 你看， 但是呢，他自己非常希望比赛，我觉得他还没有达到100%的状态，不过他充满了渴望，打入这粒进球也非常的重要。 哎呀，是真好啊，吴磊这个球，首先是踢球的人啊，你总不进球，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哎，这是什么一个瓶颈或者魔咒，这种感觉、 嗯、 得打破一下。 是的， 否则就是在场上就越来越没自信。 对， 包括队友也不愿意传你球了，你说你都400多天没进球了、 嗯、 咱说句这个开玩笑的话，你换上这康乐上去没准都能用臀部蒙进去一个呢。 要不你也去西班牙人 啊，是 投个简历啥的。 行，我这心还挺高的。我要去我就去大巴黎去。 哎呦喂，找那个就是工资待遇最好的啊。 哎，是、嗯、我准备跟梅西学习学习。 你去给他喂饼。 哎，这就是什么呢，跟高手过招真好啊。 哎，是的。 吴磊别看他说进球荒啊，这好几百天没进球了，好像那意思有朋友说了，哎呀你吴磊有锻炼价值吗？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到海外踢球就是真好，现在， 嗯， 你跟那个环境下边啊，包括训练的这个状态、对抗的能力什么的，你能跟得上，那你这个就提升了， 嗯， 是吧？ 当然也确实，在海外踢球呢，有千般好万般好，但是都建立在说你得有一定的这个个人能力， 哎， 你得保证说你每场比赛都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人好歹把你就放到大名单里边吧。 对呀、啊， 你也得经常通过比赛来磨练自己。 是。 不过我觉得吴磊这是挺好的，你看在今年年底进了一球，也给这个2021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俱乐部主教练就会想了，说，哟，你这个表现还不错嘛，那2022年，我是不是再给你更多的一些出场机会呢？ 没错，而且喜欢吴磊的球迷，还有喜欢吴磊的评论员，这回也得说，哎呀，真好啊！ 真好， 我终于能找到一个角度夸夸吴磊了。 哎呦， 否则你说这是多少天了？342天不进球， 嗯， 这想找一个角度夸， 就只能夸他够坚持 啊。对啊，或者只能夸他在场上的这个跑动很积极呀、啊。 对 啊，反正上场就不到10分钟的时间，能不积极吗？嗯、挺好的，吴磊这件事儿。啊，当然了，有朋友提到了说，足球这边最近的热点得是中超联赛啊。 那必须啊，尤其是咱们北京国安。 你看， 虽然就号称什么准全华班， 哎呦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title 吧， 是 啊、但是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对阵广州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还是不错的。 是。 那接下来明天晚上的6点，我们要面对山东泰山了，和山东队就是老冤家了。以往每场比赛赛前、 哎、 那都是口水战，一顿狂打。比赛当中呢，也是我这个火星四溅的哈， 哎， 气氛非常的热烈。但是现在呢，这个时移双方都有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明天的比赛会打成什么样，我们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对， 虽然说赛前有不少人都觉得啊，更加看好泰山队，因为就说人家现在算得上是目前中超的班霸了啊，没有人员没有大变化， 哎， 这个俱乐部呢，这个底气也还挺足， 是的， 和其他球队相比呢，这好很多了。 你看， 而咱们呢，以上的两方 方面问题似乎都存在啊。你看今天山东泰山就发布了这个赛前海报， 哎呦， 海报的主题叫做破门，哎呀，我们不想被破门呀！ 啊，是啊，哎，我发现这个谁先发海报，好像那意思我就是特有自信的一个队， 哎，我占据主动权。 而且啊，那意思我现在有闲心发着海报， 啊哦， 其他的这个俱乐部心想，我这有的俱乐部啊，比如工资还没发上呢，这花里胡哨咱不整了， 工资都不发，你还发什么海报？真 是，哎， 是， 反正海报咱看了，还，做的还可以 啊， 嗯。 反正我记得，早几年早几个赛季中超正如火如荼的热烈的时候， 你看 好像就有这么一个任务，就是你赛前哈这都得发海报， 是 啊，还有一些俱乐部那个时候也比较有底气， 哎， 成立了很多这个，海报组 文宣组， 哎，对对对， 是 都有。但现在呢，这个可能这样的文宣组啊都被遣散了，有些海报呢没准球员可能得自己设计了， 哎， 所以没时间弄啊。 关于这场比赛明天晚上的6点，那明天咱们节目应该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哎呦，真的呀！ 5点到6点是明天我们节目，然后6点开始国安的比赛了，这个重头戏。今天咱们6点半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李老师给我们到时候来前瞻一下国安明天这场比赛，再点评点评吴磊打破进球荒这事儿。另外一个连线安排在6点10分，将会连线的是原国安队的知名足球运动员南方男子，前瞻一下明天国安队的这个比赛啊。 嗯。 确实我觉得国安队要真能把鲁能赢下来了，那这球真好啊， 哎， 你说是吧， 那 属于爆一个小小的冷门了， 就是那赛前一顿说的，哎呦，说我们好像又已经退出了争冠组了， 是啊， 哎，这个那个的存在危机， 哎， 说鲁能是不是泰山那边 是 又是班霸，又是最有可能拿到冠军的等等一系列吧， 哎， 怎么夸他们的都有， 对， 哎， 这就把泰山队现在架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是的， 我一直觉得这种情况啊，队伍一旦就是实力不是超级绝对的强，或者一旦心态把握不好的话，容易掉链子。 嗯， 就任何球队都不好把握，这个就全都捧你，包括对手可能也捧你，就说哎呦太厉害了。 哎， 球迷也说哎呀，你要不赢俩，你就是相当于输了一样，就是捧起来了，就是 你少赢就是输。 是， 嗯， 反正对泰山队有压力。 我们现在就在捧杀他们。 哎，反正这个就是赛前可能有各种各样心理的调试吧。 哎， 我认为一个好的球队，你要说这个球队这哎呀真好啊，这个球队不只说你硬实力强，心理调节能力得过硬，才能说这个球队是真好啊。 就是，咱北京国安也是吃过见过的，什么大场面我们没看过呢？ 哎， 哎，什么糟糕的局面我们也都经历过的。 是， 哎，目前 你看。对，你说对，夏萌， 嗯， 啥人咱没见过呀？ 就是， 我突然想说， 目前就是一个这个处在震荡期嘛， 哎， 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谷底期， 是 会有反弹的一天的。 好，这边咱们聊到今天的话题，生活中哪些事儿你会由衷的赞叹？4856新朋友说了，一年里边家里人都是健康平安的那种感觉， 嗯， 生活快快乐乐的，哎，这真好啊！ 哎。 所谓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才是真好啊， 嗯，还有晨晨说咱们明天对方是少赢当输，我们是少输当赢， 哎呦，心态晨晨调节的挺好 挺好， 晨晨还刚才说了提醒一下，说吴磊进的这个球只是对阵的是第4级别球队啊，对方可能后卫的水平太差了， 嗯， 但我觉得好像就是前锋啊这一层窗户纸把它捅破了之后了，没准儿进球就接二连三就来了呀。 哎，有的时候这个状态呀，你真的是需要一个节点。 对， 你跨过这个节点，就它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没错， 嗯， 啊，这个唱歌也是啊。比如说我这个高音儿， 哎， 就哪个音唱不上去，某一天我就比如康乐突然一激动突破了一下，哎，我就能唱上嗨 C 了。 哎呦，怕落地了你就。 海豚音或者我就一下能 确实是这样，就它总会有一个量变的积累，然后量变导致的质变， 对，我那天突然就会唱海豚音了，夏萌当天踩我脚一下给我踩的嗷一下， 哎呦， 我这海豚音 刚刚那个是话筒坏了吗？ 而比张靓颖唱的还够味儿， 那肯定也是你之前练过无数次了， 哎，是 扰过无数次民了， 你看啊，这个平时积累很重要啊。 对， 这边0800FG 这位朋友他说了，遇到一个不太讲理的邻居， 哎呦 啊，你说这个事儿，这邻居很重要啊，各位， 嗯， 他说了，但他家遇到危机的时候，被他伤害过的邻居依然伸出援助之手，不计前嫌之人， 哎呦 啊，他说这种人真的是令人敬佩。他要惊叹一句真好啊， 哎呀，那你也很有福气啊， 哎，对啊， 这样品格高贵的人成为邻居， 是， 嗯， 这叫什么邻， 高邻呢、啊、是吧 什么呀、 这个邻居真高啊、 还有飞宇说咱们还是多多鼓励中国球员吧， 哎， 别人都不夸他们，咱们自己再不夸一夸的话，人心里得多难受啊。 哎，是，尤其确实自己家孩子有时真得夸一夸， 嗯，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啊，家里孩子啊，晚辈啊等等的，没事夸一夸，哎呀这个字写的真好啊， 哎，这真是一个字儿啊， 哎呀今天考了61分啊， 哎呦你真是不带浪费的， 哎呀真好啊、哎，他听了你各种真好的这个夸奖之后，小孩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就是鼓励教育嘛。 对, 对 你越鼓励他，他就觉得自己哎我真好、 嗯， 树立自己的信心了。 没错， 你看，所以有的时候语言它不只是两个字儿，哇，真好，它同样是一种力量的传递。 嗯， 你看， 嗯，思雨说生活越简单越幸福，每天都过得很舒坦，真好啊。 燕林也说了，林书豪来了，中超复赛了。奥运在眼前了， 哎， 真好啊！ 是的，而接下来你看这个咱体育赛场上的事儿还挺热闹的， 哎， 一茬接着一茬的啊。 是 啊， 这边你看、还有人夸我们呢， 说什么呢？ 夸我们节目真好啊！ 谢谢谢谢， 好几个朋友， 嗯、 谢谢您了。 我在朝阳说国安如果赢球的话，那心情就叫真好啊！ 哎呦，是啊，啊，这真的要能把泰山给拿下了，太厉害了， 真好， 真好啊！ 哎 哎，我发现有时候夸人啊，咱们总说，哎呀，你这个人有点儿，所谓的像嘴里含了块糖一样啊，你这个、夸人不重样等等的，人家语言很丰富，夸人啊、但我认为总结下来，夸人最厉害还就这俩字儿，真好啊！ 你真好， 你看， 嗯， 俩人如果相对象，要能说出这俩字来，真好啊！那就是比我夸100句都管用。 你这事儿，你这一句赞叹一直憋在心里，就想对某个人说，是不是？ 哎、是、真好啊！ 你真好 啊！人家说了，我哪好啊？ 然后对方冲你会心一笑， 嗯， 哎，你俩就成了。 是你哪都好啊， 哪都好，哪都好。 哎，是、 嗯、 啊，比如说说这个，你平时都什么时候想我呀？啊，我无时无刻不想你。那你再具体一点，我这。4天都想你，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啊，然后人说，哎，这还不够，还怎么想啊？啊，我这个，我3天也都想你。 昨天、今天、明天吗？ 哎，对。 看我饿，你怎么越来越油腻了？ 啊，就这种，啊、我说这种话，女生会说真好吗？不会吧？ 说土味情话吧？ 啊，说， 嗯， 人说了，你这个 可能会笑场。本来挺温情挺深情的一个场面被你弄的、 哎、 就想就忍不住笑场了 啊、可能跟我说哎咱俩以后组一个这个什么这个相声团队吧是吧 哎你别整这些套路了啊 啊对没用所以说啊咱俩给您说这么多反面教康乐的反面教材都说是什么你夸一个人真好的时候不用绕着弯儿去、 哎、 花拳绣腿 就大大方方的夸吧 夸就夸各位真好， 昨天、今天、明天的呀！ 哎，是 啊，你看国安是骄傲，多么的踏实呀！他说，一家人在一块儿，在公园散步运动的时候聊聊家常，这才是最好的。他说，我现在就和家人在公园散步，真好。 哎呀， 嗯， 跟家人在一起真好啊！ 哎，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家人在一块儿，哪怕是吵个嘴，这个说了几句哈， 哎， 都是很温馨的画面。 是啊。这边 SK 他说说说首钢男篮的事吧首钢男篮最近是不是也可以用真好来形容啊 真好 真好、来形容谁呀、是最好的 林书豪 书豪能回到赛场我认为这是真 好而且据说他现在状态越来越好 肌肉也长出来了 哎真好而且这个可能心情也不错吧我今天还看了一条消息说他这个晒他一张照片、 哎、很孝顺的一个、 哎、下厨做葱油饼 是 嗯 书豪说了他每周好像都做这个葱油饼跟他家里人尤其跟他母亲俩比如说哎电话连线一下呀、视频连线一下一起做菜 哎 特别好 是的 真好、啊、 哎这种感觉就非常的温馨啊 哎是啊所以孝敬父母的人也得说真好、 嗯、 你看啊大家一直在评论这边 也得说各位的点赞啊，这些天也太给力了 啊，狮子， 真好啊、 哎！对，狮子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刚刚给我们发了一张他们家小朋友又是在这个武术方面有一定的突破，说真好。 哎呀， 然后刚才又给我们发说今天的目标就是点赞榜进前十，求点名啊，真好！ 哎呦， 狮子， 赶紧的来。公布一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宇智波佐助，第三9489，第四高宝丽，第五七霸和风霸，第六飞宇，第七孙东龄，第八独风西郊。哎呀，这是新朋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嗯、 最近好多新朋友来了，欢迎各位。第九9958YL，第十1717，狮子 Lion， 您现在排在第十一位啊，也挺厉害的，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金戈铁马厦门康乐陪着各位两个小时，畅聊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关注到体育的热点。今天的话题是生活当中哪些事儿让您会由衷的赞叹真好，竖起大拇哥说真好。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真好。哎，你看见什么事儿，看见什么人，会由衷的赞叹一句哎呀真好。 比如说我看到了餐厅里边有些人吃得非常的开心， 哎， 而且呢把一大桌子菜都给吃光了， 哎，你就会由衷的感叹真香， 真好，不浪费，真好、啊。 是的，是的。还有，你看家里人给我们发一张照片。 哎呦， 他说肉眼可见的环境，哎呀，这是长安街。 哎呀， 啊，他这会儿车头冲西边， 车头冲西，然后这路上呢干干净净的， 真好 真好。哎呀，咱们现在居住的环境啊是越来越好了， 北京真好、啊、 北京真好， 是 啊、还有冬奥公园真好。一起向未来，孙东林给我们发一张这个他在远远眺望首钢滑雪大跳台， 哎， 真好真好。 这边晨晨说了，求求大家夸夸库里吧，库里终于破纪录了。哎呦， 好嘞， 行，咱们说说篮球这边吧。 说篮球就直接就先夸库里，还是先给他来点小铺垫？ 咱先夸库里， 好， 然后再说另外一个真好的。 哎，再夸另外一件事， 我们家琪琪也挺好的，是吧？ 说库里啊，库里今天创造了纪录，因为今天在这个 NBA 的比赛当中呢，勇士客场面对的是尼克斯，这场比赛库里命中了比赛个人第二记三分球，这是首节的时候啊，就在那一刻，他职业生涯常规赛三分命中数来到了2974个，这个2974也正式超越了雷阿伦，加冕历史三分王。 哎呦， 而且值得一提就是哈，雷阿伦的2973啊，其实就差一个这个三分呢，是用了1300场比赛，而库里没有破1000大关哦，只用了789就完成了超越。 库里特别激动啊、嗯、我看赛后的，哎，这个有朋友就问了，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记录，这个队员有这么在乎吗？ 当然在乎了， 太难了、哦、各位，这不是一般的记录啊。 我觉得这些球员对于这样的数据应该都是非常在乎的。 这个记录给各位翻译一下，约等于这个地球上边投篮最准的人、 哦、 约等于这个了，就太准了他、嗯，而且未来还得刷新呢，这记录、 哎、还是在上升的。而且你看他今天啊，赛这个不是赛后，就是打破这个记录之后，还先后和队友啊、主教练、爸爸妈妈，哎，包括他超越的对象雷阿伦，都进行了庆祝。 是， 嗯， 还给他礼物了。 哦，什么礼物？ 啊，就是这个礼物给他了一个，应该是鞋子吧？ 哦，有意义，很有意义啊！ 你看啊，他也说了，像这个雷阿伦和米勒这俩都传奇人物啊、 嗯， 那意思我是看他们俩打球长大的。 哎、是的， 哎，这真不是恭维，不是说像有的这个某一圈里边说，哎呀，我是看他的戏长大的。 哎、其实也没看过几部。 哎呀、 嗯，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特别崇拜夏萌， 嗯， 我看着夏萌的戏长大的， 听着我的节目长大的 啊，对，就这一类的。嗯，库里这不是这个意思，库里真的真是看这俩人打球长大的、 嗯、 而且他超越了曾经他的偶像，包括他很喜欢的这个人、他就觉得了，哎，这个三分球对于射手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哎，是的，而且他的教练呢也认为说，在记录打破的那一刻啊，场面比我们设想的都要动人。 是， 哎，球馆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倾注着他们的爱和支持，哎，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太美妙了，真好。 哎呀，是太好了，库里。库里，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这三分怎么练的？以后能不能出一个教程啊？库里， 我觉得人家肯定能出教程，可是你能不能完成教程里边所规定的一些任务呢？ 哎， 对吧？ 你看库里他这个三分投篮啊，大家研究一下，他动作真是独特的，独门绝学。他投篮这个姿势啊，就那一下，哎，有人说了，库里怎么那么超远距离那么稳定啊？这劲儿很大吗？他不是。他是什么呢？我还真研究研究，在相关论坛我还讨论了，库里这个出手这一瞬间啊，他不只是用胳膊上的力气，他就借助于他这个弹这一下，就蹦起来这一下，他顺劲儿，哎，他能把这劲儿顺到他的手上去。大家研究研究他那个投篮姿势啊，都是与众不同的。啊，当然这个我觉得除了跟所谓的天赋有关，人家啊，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那私底下得练多少个投篮， 就 是不是、 嗯、我觉得就这样伟大的球员啊，应该都见证过说当地凌晨三四点的天空。 哎，是啊，当然这个是说的库里这事儿真好。 嗯， NBA 这边呢，咱继续还把这个事儿都给聊完吧、 哎、说说这个杜兰特说的一件事儿啊、 哎、 就是问说，哎呀，你这凯里欧文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你看 哦，好像之前也是各种因为疫苗啊，这打不打的事情弄得不太愉快哈。 是啊， 那杜兰特就说了，说我们拭目以待吧，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哎，他是我的兄弟啊，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对话保留在内部， 哎、 而不是说呢向广大的球迷啊、媒体去透露他的消息。 你看 啊、确实最近有关欧文什么时候回归，包括交易的消息呢是挺多的。 他能否回归一事完全取决于自身是不是愿意接受接种疫苗。如果说欧文能够在这个赛季归队，那对于篮网来说呢是一大帮助，特别是当下很多球员都无法参战的情况之下，哈，杜兰特身边还真的是挺缺人的。 哎，是啊，啊，杜兰特心想了，这是三弟，欧文要能回来多好啊！ 哎，老弟啊，你就赶紧打了吧。 啊，是，二哥是这个哈登， 劝吧。 啊，这我那意思，我是大哥，我这是展现点情商还是什么？哎，就是杜兰特这人吧，他是最爱怼球迷什么的，这是篮球运动员应该是 NBA 里边最爱怼球迷的， 就是脾气挺火爆的一人， 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也说，哎呀，这情商不高等等，也是一个这场下真性情，眼里不揉沙子的一个主。就是有人说了，他能说这个话，好像还真的证明了，就是杜兰特啊，对他这小兄弟来讲还挺讲义气的。你看，关键时刻也是给欧文说了句话啊，但欧文能不能回归？这事儿还真的不是说他这一个队能决定的， 对，还是看他自己，看他个人吧。 哎，是。另外，咱们也说回周琦，周琦最近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呀，周琦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啊，打球什么的真好啊。 哎，而且这整个人状态好，就是咱们有老话说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对呀， 我觉得特别好的形容现在的周琦。 是。 你看这球衣，据说现在卖到多少？700块钱。不是价格贵不贵的事儿，而是现在啊，他是他们队的球衣销售的 number one， 他是他们队的顶流。 哎，顶流可以这么说啊。 哎， 是大部分说周琦球衣大部分尺码都已经卖光了，就剩部分较小的什么 S 码或者加XS 加小码了啊。 哎， 那作为对比呢，这个球队头牌克里克的球衣依然还是尺码齐全的。周琦的球衣售价是110块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是700块钱。 哎，是 啊，这个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你根本买不着的事儿。 对，这可能没想到啊，当时准备周琦球衣，说哎呦，有这么多人买吗？ 多做点的。 是，或者我估计未来这球衣下赛季得这价钱可能会提升了。 哎，你说的这个球衣价格哈，我这也看到一个这个和价格有关的事情，就说罚单呢。 哎，啊， 你说印象当中咱们这罚单一开，你不得上万啊？ 那你要不开个十几万、几十万的， 对吧？ 尤其是一些大牌的这个，是吧？好像那意思不好意思开太小的，是的。 对对对，上来就咔咔1万2万那么开，包括 NBA 那边， 哎， 那就更贵了哈。 哎，是。 但是反而这个 NBL 联盟呢？这处罚力度是挺有意思的。说今天他们公布了第二轮比赛中冲突的处罚决定，周琦的队友，也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球队大佬克里克啊，还有这个勒法阿艾德纳姆，他们仨都罚款了375澳币。 哎呦 呦，这都没过1000呢啊。 是， 就是他们这惩罚力度还是其实挺少见的。你看 NBA 那边动不动什么5万美金、3万美金的罚，我们这儿也经常是1万2万人民币的罚。 哎， 澳大利亚这边这处罚力度呢还是较小的。 是，当然可能跟他们的这个冲突当中的扮演的角色 啊， 好像那意思 造成的伤害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情节可能稍微轻点的。 是的，就说为什么罚呢，就是因为比赛当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周琦的好友就是球队大佬克里克隔扣詹姆斯前队友德拉多瓦，随后呢克里克呢又被对方撞倒了，引发了冲突。 你看 双方之间肯定没打起来，但是也许会有一些这个言语上的垃圾话吧。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也提醒周琦啊，在澳大利亚比赛我看了这个几场比赛啊，好像周琦刚开始得学会的不是说技术什么能力上，就是先适应这个劲儿。 哎， 我怎么发现NBL 澳大利亚这联赛怎么总想要打架那感觉似的呀？ 就是他们也就是 冲，特别冲， 当地人对当地人脾气也挺火爆的吧？ 哎，是啊，我觉得周琦能把这个适应了，一大成长啊！ 嗯， 真的就是你再怎么挑衅周琦，他都不怕了。 哎， 周琦一旦说他这个面沉似水那感觉要来了的话，那他真的就是球队大魔王的一个存在。 嗯，还有就是你见识过这样场面之后吧，你以后比如说回到国内，尤其回到国家队，你也不会再担心出现类似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应对。 哎，是啊，这国家队级别的比如亚洲范围内的，那我不是 东头一踩西头烂颤嘛。 哎，是的，当然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吧，就是得分说两方面。一方面呢，你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值得借鉴的啊，比如说如何规避一些伤害，如何规避一些冲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周琦也不要去学太多里边一些不好的习惯了。 哎，是是是，反正这个周琦心里肯定是有数的啊。 哎，是的。 这边咱们今天的话题聊聊生活当中哪些事儿，你会觉得由衷的赞叹这事儿真好啊。哎呦，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广东男篮来讲，他们的球迷肯定会赞叹说，哎呦，这个真好。说的就是这两天球队的外援威姆斯已经正式结束隔离，与广东队进行会合了。 嗯， 啊，广东队也是发表了这个社交媒体的视频啊，确实威姆斯我看他这个肌肉啊还是那么的发达，应该已经开始逐渐的恢复状态了。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真好的，就是我们就是通常习惯看什么，就长江后浪推前浪， 哎， 或者说呢，这个有什么球二代呀、星二代等等，有非常好的成就，超越了他们的父辈，往往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也会感叹一句，哟，真好，这小伙真好。哎，这事儿呢，就来源于网球赛场上，国际网球联合会啊，今天在官方平台上向中国网球选手商俊成表示祝贺。哎，跟这边姓商啊， 是， 咱这位没有姓商的。商俊成呢也成为首位赢得了国际网球、国际网联青少年男单世界冠军的中国内地球员。不光如此啊，他今年还参加了一些成人赛事，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个商俊成，大家猜出来了没？他是谁的孩子？ 他是，这不用猜了吧？ 而姓商的国脚也没几个啊。 是 前国脚商毅的儿子。这个他妈妈呢也是这个乒乓球混双世界冠军乌娜。 哎 啊，这个商俊成呢虽然没有承袭他父亲这个踢球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呢也是和球没分开，去打了网球，学习了网球，5岁开始学习网球，11岁前往美国进行训练。他最喜欢的是红土场，哎，就是法网嘛，那肯定也是喜欢像纳达尔这样的球员了。同时他也喜欢高尔夫、跑步，如果不打网球的时候，他说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高尔夫球员。 哎， 偶像方面他说，哎，喜欢小德、费德勒、纳达尔。哎，足球队呢也有自己喜欢的，就是这个银河舰队皇家马德里 啊。球员没说喜欢谁啊？ 球员没说，就说了球队。哎，估计可能他的个人喜好还是在网球啊、高尔夫球方面。 球员我知道， 嗯， 商俊成小伙儿最喜欢的是 那个小商， 商毅。 哎， 是，哎呦，这多亏没踢足球，打网球多好啊，是吧？ 是， 我看有球迷就分析了说，哎，这要踢足球的话，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吗？ 哎，你别说啊，男子的孩子也没踢足球， 打篮球去了。 对， 是 他们之间可能都有这个相互的默契哈。 哎，是， 足球还是不要从事了，竞争太激烈了。 对，另外足球这一边的事儿，咱们在6点之后为您带来连线，6:10连线原国安队的知名足球运动员南方男指导，前瞻一下明天国安与泰山的比赛。6:30左右我们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让李老师也来说说明天比赛，同时也点评一下吴磊打破进球荒这件事儿。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的金戈铁马，夏蒙康乐陪着各位聊聊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您会由衷的来赞叹说，哎呀，真好啊。 哎，我还想说说一件事儿。 你看， 哎，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全红婵全网都在夸她真好，小泉真好， 哎， 小婵真好。 是， 哎，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在她身上啊，也会有一件好事情发生。 你看， 就是她会有一个主管教练，这个主管教练也是跳水界的这个王者级别的存在，就是陈若琳。 哎呦， 哎，我们要知道这个小婵在东京奥运会大红大紫之后呢，现在已然成为了中国体育的新顶流，而且在福布斯今年30岁以下精英榜当中呢，她还上榜了，这个社交网站上这粉丝数量就不计其数了哈。目前呢，她正在参加第15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的跳水表演赛，也有消息说呢，这个陈若琳将会成为她的主管教练。关于陈若琳成为他的教练，有很多朋友说啊，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去传授的，因为陈若琳之前也攻克过发育关，哎，这个是 没错， 全红婵以后的道路当中肯定会去遇到的。 是，尤其是像体操啊、跳水这种项目的这个女生啊，比如说是发育之前可能体重跟发育之后等等的这个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需要绝对的自律啊、克制等等。那这些方面呢，相信陈若琳都有太多的经验经历要传授给小婵了。 哎，是的， 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好的教练，而且这个教练曾经也是业界的出成绩的高手， 哎，对，也是顶流， 去带这个队员， 嗯， 那这个我觉得小队员会觉得，哎呀，真好啊， 哎，就是我能在前辈，而且是金光闪闪、闪闪发光的前辈身上学到太多东西了。 没错， 嗯， 尤其我突然想起来了，比如说篮球这边啊，有一些教练，原来他就是运动员，而且打得很出色。 嗯， 你比如说原来就是后卫的，像是马布里， 嗯， 还有这个郭日强这两位指导，包括这很多很多了，我就拿他俩举例子。哎，你说他俩执教这球队，好像说这个球队当中的后卫啊，都会说，哎呀，真好啊， 哎，是的， 多好，除了当教练，没事还给我们传递传递自己曾经的一些妙招， 嗯， 这进步可快了。 嗯，是的，所以，哎，你说真好这个事儿吧，真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能够发出这样感叹的场合还真挺多的。 哎，是的，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讨论真好这个事情。 哎，是的，你说说到真好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平时也要多多注意一些跟安全有关的事儿。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哈，2021年北京市应急救援队伍平静水域救生公寓培训就开始了。这一次培训呢，主要是以理论学习、岸上模拟救援和入水救援等等方式进行的。在平静水域救生理论方面呢，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理论知识的指导，包括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使用、心肺复苏和水下解脱技术等等，都进行了掌握。而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实战这边哈，教练员呢还围绕着入水姿势、接近溺水者时机、施救方法以及上岸技术等等进行了解释讲解。参与人员呢也是逐人逐项的进行了实际操作。通过这样的培训呢，可以进一步增强培训人员的水域救援的能力，为培养一批平静水域救生专业技术骨干，也为下水水域救援训练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哎，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好事儿啊。这边来看各位的精彩留言，今天咱们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事儿让您会有由衷的赞叹，真好啊。四月初夏，这位新朋友他说了，自己刚刚蒸的是茴香馅儿的包子，刚吃饱， 哎， 真好啊！ 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茴香馅儿的？ 有人不吃茴香，有人爱吃香菜， 我特别爱，这俩我都爱吃。 茴香香菜馅儿的，您吃过吗？ 就没点肉吗？ 茴香馅肯定里边得有点肉的， 不然太柴了啊！ 哎，是的，绝对好吃啊！茴香馅儿的包子，茴香馅儿是不是也蘸点蒜泥儿啊？ 嗯，反正我就爱这个饺子就醋。 啊，饺子，包子，我一般愿意蘸点儿， 还有辣椒油， 啊，这都有各种，有没有蘸麻酱的？ 你怎么净爱整些这个？ 哎，我就爱来点这个， 挑战一下哈， 我就爱来点洋事儿的这东西， 还洋事儿 啊，是狗掌鸡叫洋事儿，这是。另外这边还有达盖尔说了，有一件事真好，打麻将，您是这是什么壶啊？这个 什么 某一种很大的壶，是壶了 壶啊？ 这杠了是， 啊， 您是有杠了还怎么样？然后糊了 嘛 是吧？ 啊 对，那我明白， 嗯， 杠着开花还得捞，我糊过这个，那感觉真的太好了， 啊， 尤其你一摸的那个牌我能摸出来，哎呀那高兴的 呀，哎 呀 哎呀哎呀，然后人就翻过去了，啊， 然后我这把这牌抓起来之后不是马上翻出来， 啊， 自动在空中旋转760度之后啪往桌子上一拍，那意思， 嗯， 各位看我糊的是什么， 哎呦 那种感觉真好啊。结果被人发现了，哎，康乐你是这个， 你少张牌 炸糊 小相公， 哎，完了还得赔3家啊，千万别学我这样啊。 哎，你可真是没和我姥爷打牌，你要和我姥爷打牌，我姥爷最讨厌这种花里胡哨形式的， 哎，是咱们一会儿再聊回来呀， 嗯，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不算真好， 有点怕 啊，还是挺浮夸的。 对，就是心脏不好，总是被你吓着 啊。是，你不是聊的你姥爷打麻将吗？夏萌， 姥爷打麻将就是很就是不说话的那种 高手。 哎，对，然后就是就 你就不敢看他。 哎， 你一看他，我觉得完了完了，他要胡，他要胡。 对，一般这种夏萌就是高手， 是吗？ 因为打麻将不只是简简单单一个所谓的这个运气啊，谁牌好谁牌坏的，它是一个。四家上下家对家， 哎， 包括自己 心理博弈，对不对？ 没错，表情管理等等的，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啊。所以打麻将，改天咱们有一相关话题，具体聊一聊，就打麻将心理呀，怎么好玩的事儿。 哎， 太多这种事儿了、啊。 尤其到了年底了哈，眼瞅着马上你看要过节了呀， 哎、 再往下过年了呀， 是、 哎、慢慢的这个合家团圆的时候，这个麻将总是要有的嘛。 哎，对，这边还有荣成斋他说了，一周好像是过得太快了，这个好像是比赛尤其一多了之后了，感觉这比赛，我们一憧憬过来了啊，这个比赛也快了，好像生活天天快快乐乐听节目，哎，时间飞快啊，这今天都周三了呀， 哎， 那可不是吗？ 是是是，哎呀，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红果儿也说，衣食无忧，不差钱儿，真好。 哎呀， 真好， 是，这太好了啊！这个大家在这个年底之前算一算今年挣多少钱是吧？ 哎呦， 你看 那。咱俩还是别算了， 然后再算一算花多少钱。 咱俩一算完就是，我想哭，我想哭 啊，是， 我想哭。 怎么，夏萌，你最近又开始各种购物了吗？ 没购物啊， 啊， 也没有什么就是购物的本金了。 是 啊， 也挺好。 咱俩跟这儿哭穷。 哎，你老公说了，哎呀，真好啊，你这不怎么购物最近是吧？ 啊，是的，最近快递都少了很多。 哎，是， 啊、 也是。 哎， 你看成家一段时间之后了，开始 不，我觉得 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了，是吧？ 我想每天都有快递来我家 啊。 你好，您的快递 啊，那你可以去。哎，昨天有朋友就问了，说夏萌怎么下班之后马上就冲出去了？ 因为要去收快递啊。 不是， 有一种快乐叫做今天有我的快递。 哎，是一个收快递，还有一个夏萌准备下班之后再去这。送快递吗？难道？ 哎，还真是啊！ 哎，行，我看行。 现在都绿色出行了嘛？哎，确实有这个送快递的这个加过证啊。 哎，是啊、这边开玩笑，同时还有朋友说了，这个跟真好有关的，说是不是？哎，跟针有关系吗？ 顶针 用的针，家里人他说了，他什么纳鞋底子不用顶针， 真 好 啊！ 哎，是， 那手也好呀。 你看，包括您，比如说。缝点什么东西不用放大镜，把能把那针孔把那线穿进去， 那是您 真好， 眼睛真好。 哎，是真好。哎呀，说到真好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也是网友的智慧，说真好这也能弄出来一歇后语来 啊。 说，我给你说说，容嬷嬷扎紫薇，真好。这大家回过味儿来了吗？ 这是你自己发明创造的吗？ 网友也有这智慧啊，我结合了一下， 确实是。哎呦，你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电视画面。 哎，是啊，这边大家还在聊着， 嗯 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凯哥 是， 你看， 凯哥也说了，说中超比赛保级组的比分，哎，一会儿给您看一看一眼。 哎，给您马上搂一下。 荣成斋也说，如今这个现在哈，中国足球，这个环境这个境况，目前中超联赛咱还有球看就真好。 哎，是，就是适当的调低了自己的期望值、啥事说，哎呀，这真好，能吃上点咸菜，就大米粥，就馒头就挺好了，不挨饿就行了，那意思是吧、 哎、知足吧。 哎，是 啊，先生北三说上鞋不用锥子真好 啊，这是歇 后 语 啊 跟我那刚才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嗯、 哎，这边给您查到了，刚才那位朋友说要看今天的比分的，重庆是0-1输给了大连人，另外河南嵩山龙门1-1打平了天津金门虎，而在今天晚上的7:30还会有两场比赛，分别是青岛对武汉，另外沧州雄狮迎战的是上海申花啊，这个比赛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比分。凯哥，您听到了吧？ 嗯。 哎， 还有深秋这位朋友说，每天开车接孩子的路上都会听你们的节目， 哎呦， 好， 真好啊！ 嗯、 5761UY 他说了，有主持人跟我们互动真好啊， 嗯、 是，尤其您发来这个，我们都能及时就看到了， 嗯， 特别好， 是的， 这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在全新的媒体环境之下的这种融媒体当中很好的一个感觉， 嗯， 您随时给我们反馈，哎，听到什么了好玩的地儿了，跟我们互动，我们主持人。 咱俩没事也得反应得快一点， 是 吧？ 哎， 是 的。 你看， 奥斯卡也说了，是不是6:10小将男子就该闪亮登场了？ 哎呦，是 您提醒的真好， 没错。 马上这个在6:10的时候，我们将会去连线南方男指导，请他呢给我们聊一聊中超联赛啊，也尤其要前瞻的就是明天咱们和山东泰山的比赛。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哎呀，真好的事儿啊，这又说打麻将的事儿真好了。 哎， 打麻将 手痒痒了哈。 哎，说实话我手也痒痒了。这个就是打麻将啊，它跟看球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看篮球，就最后比如双方就剩一分钟之后内的，然后把球比如交给了这个谁谁谁了，林书豪或者马布里、郭艾伦等等的，希望能来投一个绝杀球。 我就想来个五条。 对，我就夹七饼，就想海底捞来个七饼，捞着了就跟那篮球最后一秒绝杀那心里感觉一样事儿，一样事儿， 能够有要什么来什么，真好。 是心想事成的感觉，真好啊。哎，这边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我们嘉宾，原国安队的知名足球运动员南方指导，真好啊。南指导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呀，南指导，我们听众朋友都想让您赶紧给前瞻前瞻，明天打山东泰山队，您觉得国安队比如说能拿个1-0吗？咱们这个概率有多大呀？ 这我就觉得肯定这场球，这个肯定得咱们就磕人家了，因为以前就是咱们在这个有外援的时候，就是实力都差不多的时候，咱们打山东队也不太容易，就是因为山东队这么多年吧，他的打法挺刻板的。 是， 对，我觉得明天反正。你要按几率来说，我觉得咱们可能处在一个下风，但是这个足球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就看这个比利奇这个临场的布置啊，用兵啊，看看能不能起到出奇制胜的作用吧。 嗯，另外从上一场国安队这个表现，南指您觉得在下一场对泰山队，尤其针对对方现在如此强势的一个实力阵容，包括对方的一个特点，像国安队的攻防两端啊，中场等等，应该做哪些微调？您觉得呢，南指？ 我觉得上场球跟恒大，我觉得咱们队的整体的，应该说每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比利奇来说，应该把队员的这种竞技状态给调过来，反正一定要比上一场跟恒大要好。如果说跟恒大那种状态要想赢球很难。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山东队的跟河北队的那五个进球，我觉得他的进球还是比较多样化的。你比如说有定位球，有远射，有边路的传中，有中前场的压迫，他进球的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的，这对于国安队来说，而且他有两个外援都是在70分钟以后才上的，他的费莱尼，他的德尔加多，跟明天跟国安队的布阵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可从两个方面，我觉得国安队一定两到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山东队这个队是比较注重边路的，他的边路传中是他的固定的一个打法，但是他的中间有高点，这对于国安队来说，国安队就是这两年我觉得他从边路的传中，在中路的防高点球啊，并不是做得太好，而且山东队他是有高点的，所以说对于国安队来说，对于他边路传中，中路的防守怎么防高点，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有可能山东队会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不会比赛一开始他给咱们高位逼抢，高压式的防守，咱们中后场的出球能不能就是做得稳妥一些，能不能破解对方的这种高位的逼抢，而且对方的中场，因为他的中场，你比如说徐昕啊，他的金钱道，他中场的拦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就需要咱们的中场一定要能拿得住球，就千万不要咱们跟山东队打的时候，一抢咱们就把球权给丢了，这点是最关键的。这点如果说咱们中场能够运转良好的，确实咱们中场缺少了这个两位超级外援，所以说现在咱们实力肯定有所下降， 但是人员上，因为咱们上一场球，而且比利奇最近这几场球一直在打分中卫、五后卫的，咱们会不会三个中场对于对方的中场来说偏薄弱一些？这就看比利奇在阵型方面或者人员使用上看能不能有一些变化。如果说咱们的中场持续被对手压迫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失分。 另外男子上一场比赛打广州队的时候，张玉宁神来之笔啊，回头望月这一下，哎呦，男子，您当年比赛那会儿经常用这种动作进球吗？ 有进过 啊，也进。对，男子，我特别好奇，就这种动作，他是所谓神来之笔，就是下意识的动作呢，还是说平时像您那会儿也会练这种，就不是特别常规的进球动作吗？这种 练的 啊，也练 练的练。说句实的话，那种就是，尤其像这种球啊，就是你比如说，发的球速比较快的时候，你离球门比较近的时候，因为在之前张玉宁不是有一个接西哲那个球吗？ 对， 那球就蹭偏了，那球就应该是往这个门里砸，因为他的位置是在终点，他那球啊接触薄了，很容易就蹭出这个球门了。他那个球呢是跑到了前门柱的前头了，所以说那种球不用发力，那种球把脑袋搁那儿，只要这个头接触好了这个球的部位，这球就十拿九稳了。但是你最主要一点，你一定，因为那球有球速，不用你发力，但是你接触球的位置一定要好，要奔门里去，就那球就相当于咱们所说的叫薄蹭。 这边这个我们听众特别逗啊，独风西郊他说了，这真男人从来不看球，不回头看进球。哎呦，您是那电影里边那句话。这边还有个迷弟奥斯卡迷弟，他想让男指导说说，就是男指，您这个觉得明天这边双方的，比如说这个打法什么的，会不会比较开放啊？会进几个球？这是这个听众的对象，让您给预测预测呀。 我觉得进球可能三四个得有吧， 加一块三四个。 但是咱们现在如果说再跟山东打比较开放式的，我觉得可能咱们不太占优势。 是。 我觉得不太占优势。如果说咱们人员咱们都够的话，我觉得咱打那种传控啊，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现在人员的，就是外援也不在了，而且第一场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安德森可能还没有适应到这个球队的整体战术氛围之内，他的状态也需要这个去调，跟全队的磨合也需要去调。所以说现在这种晋级状态，我觉得明天一定要先做住，先立足于防守吧，先别丢球，丢了球就很难了。 是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原国安队的知名足球运动员南方指导男指，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 拜拜， 再见。 哎呦，男指那意思就是国安的这个还是进攻上气势上可能打不过鲁能，要像以往那种就是双方都拉出来打，还不是一个特别智慧的选择了。 也是因为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嘛。 对，这边大家也都说了，1908啊，咱们进一个，人家进仨，有啥用啊？可不是嘛。所以必须得先怎么样，扎紧篱笆，咱防守先第一位的。 你看，哎呀，不过这个听完南指导的一番分析之后，咱是原来有信心，现在没信心了，还是说反过来了呢？ 其实因为泰山队现在实力是最强的，就是实力上边肯定这是所谓的大家都明白，想要赢人家甚至平人家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足球啊永远都是圆的，这一旦对方出现点什么波动啊等等的，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哦。 一会儿是国安这边张玉宁这种球，明天再很早的时间再来一个， 再给你来一个180度的大翻转。 就是张玉宁明天那个，我建议啊， 360度。 该用这头油还是把这头油给用上， 蹭进去 啊，没准他就是那点摩擦力是吧，头油起了作用啊，把这给蹭进去了。 有人明明就是私底下有苦练。 是的。 孙东林说等着男指来了真好，听他分析完了之后也让球迷心里有底了。 是这边 Line 跟我一样的观点，说抢点之前头油很重要啊， 啊。另外他说是不是脑袋长得圆一点这个顶头球有这个优势啊？ 哎，真不一定 啊，不一定。 比如说这个角度比较刁钻的，你这脑袋太圆， 哎， 也不顶事儿。 是， 嗯， 啊，脑袋有时候稍微长得长一点还是反而是一个优势呢， 哎 啊，就差那个一毫米你给蹭着了，没准就蹭进了呢。 嗯， 你看 还有梦梦说，国安如果还按照上场比赛的阵容中场想控制住那就很难了啊。 哎， 因为现在队里防守型的球员太多了。哟，防守型球员太多了，那是不是咱们面对泰山的时候，也挺好的呀？咱们拿出咱们的优势，咱们就防呗。 反正你这个弱势的时候啊，就先防住 啊， 就怕什么？弱势的时候还想，哎，我跟你攻出来。你比如说，咱又得举到国足这个例子了。国足第一场为啥输澳大利亚？除了跟规划球员的所谓的使用有关，我认为就是刚开始第一场嘛，如出栏猛虎一般啊，都是想要去扑对方一下， 嗯， 是吧？都想比赛欲望很强，结果呢，上来跟人家对攻，实力有很大差距，一下子 猛攻了15分钟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发现没打动人家，结果体能损耗了很多，然后人家控制比赛之后了，给你来了个3-0， 哎， 啊，千万别这样，啊，尤其在以弱打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就把比赛分成多少多少个段，很精细的来分配体能很重要。 哎呦， 你看， 好精致啊！ 啊， 就让我想，突然让我想到了魔力鸟。 啊，魔力鸟，他的脾气不太好， 对，脾气不好，而加上我觉得他也挺务实的。 哎， 有的时候摆摆大巴，场面难看，他也在所不惜啊。 是啊，哎，你说这个也是，当一个主教练，谁不都愿意自己球队打的是所谓的 漂漂亮亮的啊？ 啊，对啊， 有里有面的 啊，所谓的脚下，哎，如同妙笔生花一般， 哎， 踢出了是吧？美妙的比赛， 猛攻嘛， 哎， 对吧？就是这场比赛是我们攻下的，那肯定就好看， 啊， 也好听，说着也好听。就是我们这场比赛是守住了，哎，总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 我们这场比赛破裤子缠腿，把对方缠住了，然后打点，我们赢的。 哎，总觉得好像哎不是那么回事啊，不勇猛。 但是我想说，足球比赛包括篮球任何竞技比赛，最后赢了就是真好啊。 嗯，是。 场面再好，最后没赢球，白扯。 就是竞技体育嘛，还是以成绩论的嘛。 哎，是的。 1246，哎，他这个角度，哎，挺特别的。他说：“我不抽烟真好 啊。” 哎，是的，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真挺好的。 对， 哎， 那我愿意跟您做朋友， 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而且省钱啊， 哎，省钱， 抽烟他是因为天天抽啊，这个东西， 嗯， 所以说他肯定是天长地久， 是一笔长期的投入吧，嗯， 啊，对啊，尤其有些朋友比如就喜欢抽那什么什么的，还挺贵的，说实话， 嗯， 你看 是的， 哎，我这又透露一个私人的秘密啊，我不抽烟， 嗯，你也不怎么喝酒呀， 也不咋喝酒， 嗯 啊，除了说工作场合了，说必须得康乐你得应酬应酬啊，今天别穿得漂漂亮亮的，这喝几杯 啊才行。 所以你今天穿这个一会儿是怎么着？ 我准备也应酬应酬呗。 台长赴宴去。 啊，反正就是，我也是接待，不是，我不是接待。 你接待？哎呦哎呦！ 我是这个， 哎呦，身兼多职啊！ 我得跟各位， 明白了， 感谢感谢各位啊，这么多年是吧？对节目的支持 是 吧，哎，是 的，这个是真话， 真， 嗯， 哎， 哎，1246还说了，说等着康乐送咱们大挂历。大台历，新年大台历， 哎， 真好， 是真好，那个印的特别好，两只老虎，金色的老虎，闪光的， 嗯， 虎年大吉，哎，就大家看到了就觉得真好， 嗯， 但是就60本啊，数量稍微是有限一点， 嗯，这样才显得这个珍贵嘛， 哎，是， 嗯， 你看这边还有朋友，有朋友说什么真好，我看这边啊，哎呦 ，Lion 他提到了说康乐，你说这打麻将的事儿啊，他说你得小心点儿。这万一要是比如去什么女朋友啊，或者说这谁谁会打麻将啊， 嗯， 您要跟一些重要的人物，就是对家丈母娘， 哎，你得会， 这边是 你得会点炮 啊，老丈人谁， 嗯， 啥的啊，什么大白鸽子， 嗯， 等等的，或者 这 边 这一桌人，这你看看，我看看上家， 哎， 看看旁边，就谁都不敢得罪啊， 啊，是啊， 然后那我就挨个点炮 啊，或者说像谁谁谁啊，生活当中啊也得是人际交往啊，下家是客户啊，对面是 领导 啊，领导 谁也不敢得罪， 谁谁谁咋办啊，明明糊了，哎呀，糊不糊啊，这牌 不行不行，不能糊， 哎，是 我得攥在手里，攥紧了， 哎，这些就想给点个炮啊，有时候就不让你点炮， 嗯， 这个是打牌有时候可气人了， 哎，是的，不过你要是真的能就是把把都点炮，你这能力水平也不错呀， 哎，是， 嗯， 啊，把把都点炮，哎呦 那您家开银行的吧，把把都点炮啊。 哎呀，就是好吃那么一口，真好。 哎呦，这个好， 就享受美食，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哈。 而且有些人吃啥都不胖，真好啊。 嗯嗯。 我看在网上有一些这个美食博主啊，什么 B 站等等的，我就经常看。哎呀，那小姑娘啊，倍儿瘦倍儿瘦的。 哎，咱俩看怎么完全不一样？我有时候看那些美食博主啊，都是，哎呦。我想劝他一句了都， 稍微长得富态点了，是吧？ 不过确实看他们吃饭真香啊。 哎，是，就是有的还真的是吃啥都不胖。 嗯， 那可能人家胃的这个消化能力是很强的， 或者就是平时除了吃就是猛烈的运动。 没错，这边还有这个谁 Seattle 说，哎呦，还说李铁之岛呢，啊，他说李铁之岛下课真好。 Seattle 还记这事儿呢？ 还记着李铁之岛？ 快翻篇吧！ 我怀疑 Seattle 是李铁之岛。楼下邻居是吧， 啊， 是不是李铁知道他家哪天 铁子哥有的时候在家跳个绳什么的 啊对 啊， 是不是， 嗯， 哎啊，反正我觉得说李铁知道下课了中国足球一定会变得真好吗？这不一定 啊这一定会变得真不好 啊，反正 有可能 国足反正这出现概率是能变得真好吗？得看下一场的具体的情况了。这规划球员都有这些都不回了，重要球员那成绩能变得真好吗？不一定啊。 哎， 是 的， 哎， 羡慕吃不胖的人啊。5761说了真好。 哎，是，这边奎多斯他说他也不抽烟不喝酒，真好啊。是，哎，据说现在是在婚姻领域啊，找对象领域啊，这算个优势吗？不抽烟不喝酒， 嗯。应该算吧， 也不一定是吧？ 对，也不一定。但是就是说，你如果不抽烟不喝酒也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也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什么身体上的伤害。 哎 哎，挺好，挺好。 是， 嗯， 结果说这个，哎，相亲这人女朋友这说， 嗯， 哎，我是抽烟喝酒啊，咋办 啊？女生抽烟喝酒 对，如果女生要抽烟喝酒，遇到我像我要不抽烟不喝酒，那咋办啊？ 这没啥咋办，你能接受就接受呀，不能接受就算了呗。 啊， 我觉得这都个人习惯，不存在什么这个这事儿只有男生做还是女生做啊，这就是个人习惯。当然了，如果就什么事的就适量，比如说喝酒，你小酌怡情，那大喝就伤身了嘛。 哎，是啊，当然如果您找的对方说，哎，我太稀罕你了 啊， 我就为了你愿意改变我自己。 哎，或者说就是你们俩有老话说叫臭味相投啊， 哎， 你俩总是能说在一块儿，吃在一块儿，聊在一块儿。看电视能看在一块儿， 没错，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事儿嘛。 哎，或者你俩来一个小小的妥协，过日子都得是哪有舌头不碰牙的，都得互相妥协。 对， 135你可以抽烟喝酒，246陪我吃素，看球打麻将 也行啊。 然后轮到这个周日的时候可以来个混搭 啊， 我看行。 嗯，1908说这个有一个怪象哈，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哎呦， 国安只要一和强队的比赛，我只要不看，不是平就是赢。 啊， 第一阶段和申花我就没看，但是同事告诉我3-1了， 哎呦， 都没想到啊，所以我打算明天不看了 啊。 1908，那明天这个比赛结果就看你了啊，你给我们远程发发功。 哎呦，而这有绝对的一个联系吗？咱不知道。 嗯，他感觉他自己是这个 啊，不看就基本能 赢。章鱼保罗呢？啊， 哎呦，那国足比赛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国足加持加持呗？ 哎，先把国安加持住了也行。 哎，是。1908说任何事都要适度才行啊，尤其抽烟喝酒等等的。 狮子说可以不抽烟不喝酒，这当然是好了，但是必须得给老丈人送过去。 哎，反正，哎呀，老丈人等等的这些事儿啊，你看这可复杂了。 我觉得吧，这个其实你送不送呢？你说重要吗？当然也重要。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您对他闺女好，真心诚意的好。 哎， 可能比送烟送酒更管用。 是，这边都是摸到了对方的脉了。哎，对方喜欢啥，咱就是干点啥。 哎， 尤其是在感情这个层面当中啊，确实，看人下菜碟这话呀。 哎， 有时不一定非得是一个贬义， 对， 就是比如你说，你家老丈人就喜欢 投其所好 啊，对啊，你家老丈人就喜欢下棋，啊，你呢就嫌那下棋太慢， 嗯， 那能行吗？ 就喜欢看国安，是国安球迷 啊， 您， 这 申花球迷 啊， 就 最好也能和谐相处，是，这边还有张八爷他说了。能在三剑客的时代爱上米兰真好啊。 哎， 可不是吗？ 最好的时候遇到你。 哎，而且 你 看，而且他这个说起米兰的时代，我想起齐达内。 嗯， 齐达内最好的那会儿，我正好是最喜欢足球那会儿。 嗯， 哎，都观赏到真好，是吧？ 是的， 你看 啊， 你好我好大家好，说有一个女孩就喜欢我喝酒的样子。哟 啊， 哥喝的是寂寞是吧？ 您喝酒有什么这个状态吗？给我教教我，我也学习学习。 就肯定得要一个什么怎么样迷离的灯光吧。 啊，酒醉的探戈好像有这歌。您是不是酒醉之后您会有一些表现特别的符合您的这个气质啊？ 跳一段探戈 啊，对啊，让对方觉得哎呀真好。我不信刚才那朋友谁呀、啊？ 你好我好大家好 啊，大家好，我不信您酒后耍酒疯，您女朋友说哎我就喜欢你耍酒疯， 那可能就是小酌几杯 啊， 哎 是， 然后那种深沉的样子、 啊、或者你女朋友酒后愿意耍酒疯，咱俩一起耍酒疯，找到知己了，还是这意思？ 就是、 啊、只能这么 拆着小狗一块跳舞。 哎，啊，或者您说女朋友说，哎呀，就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酒后打呼噜， 哎呦， 特别爷们儿， 我的妈呀， 啊，打的声特别大。 嗯，喜欢什么的都有啊。不过当然了，这个能在人生当中找到自己喜爱的，那就是一件真好的事儿。 没错，尤其是在感情的领域当中啊，我觉得如果您遇到了一个感情要像童话一般的那么，那真好啊。 嗯， 童话是一个什么感觉？非常纯洁的， 就是王子和公主最终于过起了美满的生活。 哎，而且结局非常的美妙啊，这种感觉，人生呀都像童话那么多好啊，就像这首歌所唱到的那种感觉呀。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哎呦，好多朋友都听过这首童话叉叉 L 童话。哎呦，这个听众朋友他就叫童话啊。 对，咱有个听众叫童话。 哎，是的啊，这反正生活当中啊，小孩一般愿意看童话。 嗯，对，总是缠着说爸爸妈妈给我说个童话吧。 哎，是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还有一千零一夜算不算呢？ 也算，各种各样的童话、总之童话的宗旨追求都是真善美。 嗯 啊，追求这些很好的这个元素，所以我觉得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童话的这种感觉出现的话，那是真好啊。 哎，是，哎呀，不过如果总是生活在童话里，缺少了一些和现实社会的接触，是不是也少了点什么？ 所以咱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还得有点神话是吧？ 哎， 是每天 有童话也有神话，哎， 对啊， 也有普通的家常话。 是啊，神话就多了是吧？各种神话故事，咱们这不经常给各位讲神话故事， 嗯、 也挺好的。 等你长大说我吧，不是体育迷， 哎， 嗯，反正体育比赛我也不怎么关注，但是我就是喜欢听你们俩说一些就是其他的事儿 啊。 顺便问一句，台历我有机会吗？您太有机会了， 综合加成啊，我们这是点赞、留言、平时的支持等等的综合考量啊，其实大家都是有机会的呀。 嗯，是的。 你看生活当中，咱们争取各位好好努力工作，让自己成为业界的神话。 嗯， 是吧？这别总童话了。 哎，还有金东林也说， 晚饭时间改了， 时间， 哎呦，就因为我们这节目 啊， 真好， 别耽误您吃饭哈。 对我们节目真好啊， 我们节目真好，但是也希望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对啊，他说家里老人时间不变，还是6点吃饭，但是这孙东玲说这最近也改变了，其他朋友们也看也是最近都听我们节目， 嗯， 听得特别好，是做饭时间稍微的就是改变一下，1908等等的朋友啊也是这么说的。你看啊，大家都挺开心的这种状态。 哎， 你看生活当中总会有很多事让我们会有由衷的一个赞叹，说真好啊。比如说刚才谁谁谁发了好几个说馋我们俩的这个图片， 嗯， 您这菜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哎，你这么一说， 啊， 我跟你说，你这么一说，马上6:30之后吧，陆陆续续大家就开始发自己的晚餐是什么了。 哎，是的啊，赶紧发给我们吧， 嗯，馋一馋 我 们 鉴赏鉴赏啊。 对，那 夏萌，哎，康乐平时都很多经常看各种美食节目啊，是吧？一般看一眼就知道您这味儿咋样了。 那我不知道， 是吧？ 我还真挺想尝一尝的 啊。看来你还得修炼啊。 哎，是的是的，我就觉得这光看吧有的时候眼睛会欺骗自己 啊， 但是如果又有眼睛又有鼻子也有嘴巴的这个共同的努力，这道菜色香味俱全。 哎 哎，我就给品鉴出来了。 是啊，这个跟我们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很多事儿，比如我们看球啊品球，多种角度来观察才能看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啊。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聊聊生活当中哪些事儿会让您由衷的赞叹真好。我们一段片头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的聊回来，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3、2、1，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真好。 真好啊， 什么事儿您看了之后啊，什么人您认识了之后会由衷的赞叹一句。 哎，而且我发现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经常如果说真好真好的话，好像变得更加的快乐。 那肯定嘛，你就是说任何事情在你这儿都是好事儿， 真好啊。 哎， 康乐， 你传递给大家的也是正能量。 哎，是，哎呀，我最近好像总愿意夸自己真好。 你是 最近心情也好点， 才开始这样的吗？ 啊，真好啊！ 难道不是一直这样吗？ 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行，没事，大家也是互相夸一夸吧。 嗯， 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的美好。今天咱们晚高峰来聊聊生活当中哪些事让您会由衷的赞叹真好。 马上咱们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您好啊。 哎，康乐、夏萌，你们二位晚上好。 李老师好。 哎呀，李老师，咱们这边好多听众朋友们想让您给前瞻一下呀，国安队明天这个比赛能拿下鲁能队吗？把这前任的鲁能，现在叫山东泰山了。 对对对，山东泰山。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二阶段中超的第一场比赛啊，国安是1-0力克了广州队，而山东那边是大胜了河北队。从双方第一回合的整体表现来看呢，我觉着明天晚上18点，北京国安要想战胜山东泰山队，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啊。主要原因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外援的差距啊，我们这个外援席尔瓦就是一个单外援啊，从这第一场比赛来看呢，有一定的这个进球机会，但是呢都没有把握住啊，说明他整个的能力来看呢，比已经离开的这几大外援没有过人之处啊，这个我觉得不会给球队的锋线上增添更多的动力。我觉得跟张玉明一比，跟甚至王子明一比，他的能力应该是伯仲之间啊，所以在面对山东泰山队的时候，要指望他摧城拔寨啊，这个攻进关键制胜球，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个，我们再看看山东这边，我觉得山东通过第一场比赛证明了他为什么能在第一阶段他能在16支中超球队中他是积分排在第一位的，他确实是整体实力啊兵强马壮，板凳人员深厚啊。你看昨天他首发阵容派了两个规划啊，他两个派员，对不起，莫伊塞斯和这个孙准浩。那么在后下半场那个郝伟换了5个这个队员，其中换上的就是一个外援啊，这个费莱尼，这很知名的，另外一个是他的规划德尔加多。所以你看他这个主帅手上这把牌，他不但首发中是出两个外援，替补换上场的还能换一个外援加一个这个规划球员，更不要说他那个两个国脚刘彬彬和吴兴涵了，吴兴涵其中是梅开二度。所以呢，对于山东泰山队而言，现在他的整体实力比他排在后面的这几支中超的争冠的球队来说，我觉得真的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啊。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北京国安要想在山东泰山这边拿上分，我觉得啊，这个要拿出比第一场对广州队更好的状态，更好的临场发挥啊，才有可能。 嗯，另外这边你也给点评点评吴磊今天打破进球荒这件事吧，李哥老师。 好， 有球迷说了，这个晨晨啊刚才说了，吴磊对这队太弱了，还是四级联赛的这么一个弱队，没有什么说服力等等的。但是有球迷还是觉得吴磊打破进球荒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您给点评点评吧。 没错，首先对吴磊啊，不管是在西甲联赛中的进球，还是在国王杯的进球，我们都要首先表示祝贺，因为对于一般的球迷而言，他应该知道啊，在国外的联赛和杯赛之中啊，他遇到的一些队伍其实实力都很强啊。现在赢的这支队伍叫克里斯托竞技队，确实是西班牙第四级别的，它叫西丙的一支球队。但是我们知道啊，从英超我们也能看出来，有一些像这种比较有爆冷因素的杯赛之中啊，一些低级别的联赛往往踢高级别的联赛的时候，他往往能打出一些超水平的这个发挥，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顾虑，输你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赢你那就不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不容易的这个进球。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刚才说到了啊，你说吴磊打破进球荒，但是我们得注意一下啊，这是在杯赛上的进球荒，确实是242天，因为他前一个进球也是在上个赛季，但是今年1月6号，也是在西班牙国王杯的时候他打进球。但他的联赛 342天，就是342天。 联赛中的进球荒他没有打破，还是已经多达到549天了。但是说到这进球荒不进球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吴磊的现在的主教练莫雷诺给他的这个联赛中的出场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啊！这个现在西甲联赛这个新赛季已经打到17轮了，但是整个这17轮中给吴磊的这个出场时间加在一块儿才293分钟，这个时间非常少了。你比如以进这个进8轮的这个西甲联赛，我刚才看了一下啊，他4轮比赛根本就没有出场。然后3轮比赛都是替补出场，这替补的时间我给你念一下啊，一个是78分钟，一场是87分钟，还一场是90分钟。你看这3场比赛加起来呢，虽然3场替补出场，但是时间给的太少了。那只有一场是让他打了一个首发，跟埃尔切那场比赛打成2-2。所以我觉得吴磊的进球荒跟他现在在西班牙队中所处的这种边缘的地位有相当的关系。尽管回到国家队如鱼得水，威风八面，但来到西甲，在西班牙队中，他现在 地位上是比较脆弱的，不在主力的框架之内。所以呢，在联赛中上不了场的情况下，那在杯赛中，那当然主教练还是要把他用一用，打首发。那么他也用自己良好的表现回报了主教练对他的这种信任，但是他也有一个单刀球啊，没有进，没趟过门将。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西班牙人队的主教练现在对吴磊的整个能力的定位，应该说还是准确的，并不存在任何的这种故意不使用啊，有点是不是偏见着了，不存在这方的问题。 嗯，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下回连，再见。 有朋友说了，这比赛，现在有没有自信什么的？好像听了我们两位嘉宾的连线，就没有特别乐观的这种情绪了。 就这样也挺好的 啊，对 啊， 就实打实的， 就是咱们就客观的去认识自己，评价别人， 没错。 然后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比赛， 哎，也没必要所谓的赛前打鸡血等等的， 对，不吹不黑啊。 是的， 是的。 你看7250他说了，国安最起码打平。哎呦，7250好像稍微乐观一点呢。 最起码，哎呦，这个要求还挺高的。 哎， 西霸和风霸说李老师评价非常的客观呀，冷静冷静。 高宝丽说打平是最好的了，他觉得好像赢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呀。 嗯， 哎，你看这边还有晨晨发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你看到 了 吧 ？CBA 方面的 哦， 好像确定了。这个阶段比赛全都在长春来打、 啊、是的，我们昨天就说到这个消息了哈、 哎、 就说肯定大概率是不会再放到浙江了， 对呀、啊、 嗯， 这个都在长春打啊。前一段我看说林书豪还说自己想尝尝东北烧烤， 烧烤小串儿， 哎，走起吧， 走起， 哎，跟小串俩人去小串走起 啊，跟小川去小串走起，挺好， 这咱可以编个绕口令，行，我看行。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今天来聊聊生活中哪些事儿，您会由衷的赞叹真好啊！ 哎，如果觉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是不是一件真好的事情呢？ 那当然了。 哎，来看一看跟退休人员有关的事情。北京市呢，现在已经实现了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业务全程通办。那这项服务呢，也就是说是可以跨区域办理的，它打破了户籍限制、地域限制，通过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交换，从而实现一点登记、多点服务的数据调度能力。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业务办理呢，也实现了线上线下集成融合，达到一网一门一次的工作要求，建成了多渠道、多形式相结合、统一的社会化管理一张网，也为退休人员、为咱们老百姓提供了更加方便、更加快捷的就地就近社会化公共服务。 哎呀，真好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也是不错的，北京司法鉴定业的协会联合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开展了北京市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助力项目，北京市区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受援人援助案件在北京各级法院已启动司法鉴定的委托程序的，可以申请减免司法鉴定的相关费用啊。 嗯啊，再来看一看天气吧，天气要降温了哈。今天还有暖阳眷顾，但明天就不是这样了，一股冷空气又在路上了。预计从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咱们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会下降4到8度的气温。北京呢，明天会有北风，17号气温也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目前来看，双休日那两天呢，京城天气是以多云转晴为主，风力不大。户外活动要注意保暖。那说到降温，有一件事儿特别想跟大家说道， 哎呦， 就一降温的时候吧，就特别想吃火锅。 是， 哎，天气冷，来点这个热热乎乎的，吃的多舒服呀！ 哎，吃火锅少不了啥呢？ 牛羊肉， 而且是得有卷儿的，是吧、 哎？牛街买的，哎，这个没什么膻味儿的哈。 对呀、啊， 我们最近就发现了，这个牛街有不少牛羊肉铺，包括一些点心铺子，都开始排起了长队。 哎， 不过价格呢和去年相比是持平的，没有变化哈。一般这个羊排是36块钱一斤，牛棒骨10块钱一斤。基本上这个牛羊肉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而且都是当天的现货， 哎、 没有冻肉的哈，冻肉不好，一定要是现宰现卖的。 哎、 嗯， 而且是原切肉啊，没有什么拼接的那种。质量多好啊！ 我又饿了 啊！是，这大家好多人还在馋我们刚才，但是岂不知我们俩现在已经是修炼出来了抗馋的技能了。 是的，就看一看，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有没有往心里去。 哎，是，仿佛我们这肚子上还有一个小开关，是吧？哎，这个行了，上节目之前把这开关关上吧。 哎，是的， 啥也馋不了我们俩。 您继续发着吧。这边北三他说了，那我这发点杀猪菜馋馋康乐吧。 哎呦 哎呦， 你 啥意思 馋到了吗？ 啊，用家乡的味道来馋我啊、 嗯、 试一试吧，我觉得真好。 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都是聊到了这个东北的烧烤啊，因为有林书豪说了嘛，要去尝一尝长春的小烧烤、 哎、是。刚才晨晨也说了、 啊、 这刘晓宇这终于回老家打球了，挺好的、 嗯、 但是回不了家呀，都在赛区里边呢。 是的。 哎，你看这边还有好多人、 哎嗯、 新来的好几个朋友，0857UL 还有6018TD 啊等等的，今天真的好多新来的，包括这几天，哎呦，新来的朋友真好啊。 嗯，是。闲人北三说牛街的肉还是放心啊，而且呢也不贵。 哎， 到牛街您不光是可以买牛羊肉，还可以捎带手买一下这个比如白吉小吃啊， 是 糕点，哎呦，也是我的爱。 没错。 嗯， 这边也看到了今天上热搜的一些新闻啊、 哎、是的， 也关注到了这个演艺界的方面。昨天第11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了、 啊、我看那个照片了， 哎呦、照片上边都是比较实力的演员啊、 哎、是有很多这个，尤其是这男演员啊，一水的都发福了、 哎、这陈宝国老师、 嗯、 陈建斌老师，还有什么黄渤、邓超、黄晓明，年轻一辈的也有啊，什么周冬雨、刘昊然、 嗯 等等等等的吧，哎呦，相当多的这演艺界的了。 哎、是的，哎，他们手中呢都有一张代表自己志向的标语，表示自己呢要在演艺工作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哎呦，真好啊！ 嗯、是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祝愿他们未来奉献出更多的精品的影视作品啊。 嗯， 啊，当然今天在热搜当中还看到一个事儿，哎，我觉得这事儿办的吧有点差劲。 什么事儿？ 我认为这个服务员的回答真好。 嗯， 说的就热搜上啊，据说某地的一个烧烤店，哎，这跟烧烤有关的。 但是是东北的吗？ 不是，这河北廊坊的、 嗯、啊。 这烧烤店里边一位网红男子自称说，我拥有600万粉丝、 啊， 结果呢，吃完就说了，你给我免单，我600万粉丝 啊？为什么呀？ 啊，这服务员直接怼了一句，我说真好啊， 嗯， 说。你有6000万跟我没关系，赶紧把账给我结了。 真是， 你 当你谁呀？600万粉丝就怎么着了呀？ 啊，对呀、啊， 600万粉丝当前使啊。 是啊。 哎呦， 就是康乐，我这么贴近人民生活的人，我也没有说吃霸王餐过。 就 是 康乐也有600多粉丝 啊， 不是开玩笑啊。 我顶多回沈阳，在我妈我爸面前吃顿霸王餐，我说。 哎，哎咱也只能好像在爹妈面前吃霸王餐了、啊。 哎，是，所以说这个。嗯，有些网红你别说有办这事儿不地道、啊、 哎，真是啊，还有 哎，这也是今天热搜上的一个， 这些奇葩的人啊，奇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 哎、我说但你别说这个操作还、 哎、挺有才的，就是挺有想法的， 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啊、给大家说说什么事儿，就是一男的啊，在晾在外面的衣服掉到了楼下的窗台上， 哎呦， 挺着急的，说我这衣服我得弄上来啊，怎么办呢、 啊， 就把刚买的大闸蟹用绳子绑好了放下去、 哎、 等这个小蟹蟹哈落到衣服上之后呢，大闸蟹也非常的给力啊，就很听话的把他的衣服给夹起来了 啊，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民间的智慧真的让你难以想象啊。 别的不说、 嗯、 我觉得这大闸蟹真好， 要我就不吃它了， 我也是， 嗯， 要我就训练它， 对， 这大闸蟹爪这么听话，智商挺高、 啊、 我训练它帮我点赞吧， 哎，可以， 真行 啊、嗯、那算不算外挂呀？ 这肯定不算，我们都是我们这屋的，再次声明，都是纯手工点赞的呀，大闸蟹点赞也算纯手工的、 也是他付出劳动的， 哎，是、 嗯、 我准备上网联系联系这哥们儿啊，没吃这大闸蟹我买过来、 嗯、 我送给1908， 口下留情啊， 哎，是吧，我帮1908点赞啊，看现在点赞助力榜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排名第一的是1908，第二9489，第三家里人，第四飞宇，第五宇智波佐助，第六独风西郊，哎，这是新人新朋友，欢迎您。这第七的孙东龄，第八1717，第九4178 PP， 第十 Lion， 第11高宝丽，第12思雨，第133255，第14闲人北三，第15西坝河风霸，第16语文数学，第179958 YL， 哎呀，我这。还能读啊，读好几十人。 你再发展下去，你就每天得念前60的排行了。 哎呦，是， 嗯， 哎呀，那我得像某位主持人是吧？得报那个， 完全 非常快啊，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啊，本期都是由什么什么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对， 这语速才行， 听着很厉害，但是想一想，哎，在说什么？好像我也不知道啊。 哎，没听明白啥事儿。 是的， 啊，今天还有一个热搜的事儿，哎，我觉得这个得是 不太地道啊，不太好的事儿。 就是有句话叫揠苗助长， 是啊， 是不是就形容这位爸爸呢？ 哎，是啊，就这一位他教育的方式啊，就是相当的激进了。 嗯， 据说是逼着自己5岁的女儿学高数。高等数学 是挺可怕的。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个意愿哈，说我想看一看这方面的东西，你可以给他看一看，甚至教他都可以。但如果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你看， 他只想去了解一些和他自己年龄相符合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对啊， 现在教他高数，那等他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教他什么呢？ 啊，对啊，你教他什么？ 那你可能也教不了了呀，爱因斯坦也不在了呀。 难道教他时间简史吗？ 时间简史肯定孩子也都看过了呀。 啊，女儿说我哪有时间捡那玩意儿，是吧？哎呀呀呀，是 不文明啊。 你看啊，所以大家包括教育孩子的事儿啊，我觉得这真得让孩子给您大大点赞，说哎呀真好啊，这教育方式才行。 嗯，哎，不过这事儿吧，后来就是也上升到一个高度了哈。 你看， 因为妈妈也向这个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了。 哎呦， 说明这个爸爸的这个强烈要求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了。 没错， 法院呢也是给了一定的裁定，就是禁止实施家庭暴力，就是你教孩子这种东西，哎，你看他已经成为一种家庭暴力了。法院就认为说，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合理教育的职责，但应该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情况，在尊重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 哎，今天上热搜还有一个事儿，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某地的一位6岁男孩学钢琴，结果被钢琴的某一个老师删掉了一颗牙 啊， 出现这事儿了。结果那老师各种推脱，但是现在呢，都有摄像头都给拍下来了。 对，你逃不掉的。 你看这事儿。孩子他妈已经报警了，警方正在处理当中。这是今天刚上热搜的事儿啊。 嗯， 你看关于今天的话题，哪些是让你由衷的赞叹真好。8336位新朋友 XZ 他说了，司机主动礼让行人，这事儿真好啊。 哎，是的。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新闻当中，有朋友说小谢谢那个哈， 哎， 谢谢夹衣服的那个事情真好。 哎呦，那螃蟹智商咋这么高啊，是吧？ 哎，就知道帮主人，哎，不能叫主人，这差一点成为仇人了 啊。是， 帮他的这个身边的这位吧， 哎， 做个好事儿。嗯， 哎，我前两天买的这螃蟹，反正我给冻上了，我正用水缓一缓，看能缓过来不。 哎呦， 我培养培养是啊，这动物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灵性的啊。 嗯嗯。 这边我们在聊到今天话题的时候，说哎，什么事真好啊？今天其实王力宏还官宣了， 嗯， 家里最新的一个变动。 哎， 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有一种简单的态度是最好的。 嗯， 发生什么事了，就跟公众一说了，其实也没有多大事儿，大家也是送去各种各样的祝福了。 哎，希望力宏以后越来越好。 哎，这首简单的歌，力宏唱的，也是送给各位，也送给力宏吧。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 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很多就是普普通通的事儿，也不一定有多么大的事儿，你就会竖起大拇哥说哎呀真好啊。 哎，是的，我们如果心再细一点儿，能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美的眼睛，其实我们的身边哈时不常的经常就会冒出一些让你可以感叹一句真好的事儿。 哎，是，尤其多多夸夸周围的人，您的亲朋好友，您工作上边的同事啊等等的，夏萌真好啊。 嗯，今天康小乐穿的真好呀。 我再替你夸一句，康乐